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即系洗大洗得大唔会有错啊， 绝对唔会有错。 首先啊，玩一次俾你噶啦，哇扑你个街， 一个月 九号啊， 牛哥嗱，为咗你能够做下上一次嘅节目，我揞少少就算什么 咧？唔系，我听佢讲，即系唔系上一次，系上一集再上一集再上一集再上一集噶啦，即系其实超过一个月有多噶啦，话真系 吓， 都要讲下噶，我成日都话揾你出嚟食饭找数噶。你又唔得闲啊！有一次你又翻咗乡下啦， 唔系嚟紧我都翻乡下，好彩你今日揾我录音又俾你听， 翻你条女乡下啦， 翻我老婆乡下， 翻你老婆乡下啦。有一次就唔方便啦，但系大家时间又上嚟录音，你又要唔得闲啦咁样，咁即系中意见到嘅先可以找数啦，见到先找数啊，大佬系咪先？咁啊找俾你啦 ，OK 啦啊嗱。啊！即系证明我咧，我信用好过汇丰银行啊嘛，即系 你试下唔好信用，睇我下次借唔借俾你。 唔系呢个问题，你借唔借嘅问题啊，系我俾你唱好捻大镬噶嘛，譬如，妖你阿牛呢1000蚊人民币。 牛哥话晒我同你录节目录咁多年，1000零蚊能够买起你人格嘅，我绝对觉得唔会咯，啱唔啱先 ？OK 啦，所以真系而家信用好过汇丰银行。 既然你嗰啲海归朋友要同你玩多晚嘅，喂，好老实讲，做兄弟嘅点都要撑多你一晚啦，啱唔啱啊？好老实讲，真系噶，因为点解咧？嗱，录节目讲唔系 ，sorry， 佢问我度嗰晚咧，其实某程度上就系我个海归朋友想玩多晚。 节目讲咗啦，节目讲咗 啦， 我系争你钱，点解 唔 系？ 节目讲咗，但系我唔喺度嘛，咁我梗系要讲清楚啦。嗱，牛哥讲嘅事实一模一样，绝对一样 啊，冇办法啦，即系。其实除了海龟朋友之外，自己条捻都想诊的嘛，我真的是不是先。那天听回那天的东西啦，讲回这一次啊，即是记得蛮烦。即是我知道阿健豪哥又知一些东西啦，我又知一些东西啦。咁我话说呢，就在这个端午节前后啦， 好开心啊你。 好开心啊，咁就有个女仔，咁就是你被打热两周年啊，几年啊。知唔知系边？点解被打两周年纪念啊？ 知 啊，节目讲咗啦。 知 啊，两周年嗰日咧，即系朋友生日啦。咁样就我识咗个女仔，咁瘦瘦平平嘅咁样啊，咁一路 keep 住联络啦咁样。咁喺端午节前后啦，咁某一日啦，即系端午节之前啦，咁佢就打电喺微信嗰度我讲话，有一日。咁佢一路傾開偈嘅，傾開偈嘅 ，OK， 嚇，咁咁佢又同我講話，喂，我哋喺 M1 玩啊，問我過唔過去？ 大陸定香港啊？ 大陸 M1， 即係地址喺邊度咧？喺向西村啦，即係喺呢個酒吧嚟嘅，記住係酒吧嚟啊， 十字路口個位 係啦，就喺呢個陽光酒店 斜對面 ，OK， 係 啦，咁樣就佢話同啲朋友一齊玩，問我去唔去？咁樣。诶，谂住呢件高瘦瘦平平啊嘛，谂住咸湿佢噶嘛，谂住啊，系咪先？咁啊，好冇所谓，去咪去咯。好啦，咁啊，跟住诸多扰攘，去到嗰日啦，系嘛？咁啊，佢就话，我就去先嘅。咁啊，我去咗间嘢嗰度同坐埋一齐啦。 去得安唔安乐啊？ 真系去得非常之唔安乐。即系上个你， 所以回魂翻嚟做节目系咪？ 如果网友咧系听过上两集嘅节目咧，你觉得我系好咧开心啦，好啦，好玩啦，好玩。呢个就好啦，系嘅。OK， 因为点解咧？你约嗰个咧系我朋友嘅表妹， 但系朋友嗰个表妹都系我朋友。 OK， 佢表姐都系我朋友。OK， 问题一样嘢就系话，因为我唔喺度，或者我老婆唔喺度， 咪一日翻乡下。 系 你留翻 咪就是、因为我哋两个唔喺度，所以换句话讲，你奶嘢机会比较高。好，继续讲，继续讲。 你 系 唔系都奶啊？呢个其实根本奶紧。首先我就觉得好卵滚嘅，即系其实唔关事噶，唔关阿表妹事啦。我哋嗰个表妹啦，即系唔系我哋沙湾个表妹。 朋友表妹， 朋友表妹事。OK， 我哋叫瘦表妹咯，好唔好叫做？好嘛 ？OK， 就叫瘦表妹啦。啊，因为我朋友姓我哋有个瘦字噶嘛，啊，瘦表妹。咁就约，跟住咧，我大概10点钟咧就去到 M1，OK， 咁佢就佢已经喺 M1 嗰度等紧我啦，咁样冇，咁冇所谓啦。 即系佢到先噶啦， 佢到先嘅，佢打位俾我，咁样我话赶时间咁啊，咁样一齐去到啦。 咁啊得我一条仔。咁啊我就问其他仔呢，佢话嚟緊㗎啦，有两条仔嚟緊。 其他仔，但你问过冇其他女嚟緊啊？ 有佢跟住都有女嚟，有女嚟緊嘅。咁喺其他仔未嚟緊之前呢，都嚟咗一件貌似未夠称十八岁以下嘅女，但佢自己认话佢自己系超过十八岁。 咦啱你口味 唔啱口味。 好大啦你。 好撚串。 当你冇饭食嘅时候，你睇你諗 下。冇饭食冇乜食就屌你乜柒都食啦 ,ok, 好撚简单 ,ok, 咁跟住嗰两条仔都未到，即係开头佢讲咗话呢，我哋 AA 制嘅。夾錢嘅，咁啊，我你即刻坐低，冇走音我唔得噶嘛。跟住我同佢講，喂，你兩個 friend 係咪過嚟噶？係啊，不如我買酒，我買酒先啦。喂，其實 O 唔 O K 先 ？O K，O K 啊，講真，你啲仔會嚟夾錢啫嘛，係咪先？咁我買酒先啦。咁我又計下，因為阿秀表妹咧就話，佢有五條女。 咦喂！如果夾 埋連埋佢 嚇，連埋佢有五條女，如果你嚟到六條仔，咪夠食咯。 唔係，即係佢得兩條仔。喂，其實好撚正嘅，你明唔明白啊？ 如果咁嘅配搭係好正的， 即係三仔六女嘅話，即係連埋阿秀表妹， 起碼每人有二分一機會。 二分一機會其實好撚正啊！我真係好撚正。咁啊 OK 啦，咁啊我咦等等等等等，話，但係我坐咗喺度，咁啊我就問阿秀表妹啦，我就話喂，可唔可以佢哋幾時嚟啊？咁樣如果唔係我。即係買酒先啦咁樣講。咁跟住佢話好啦，我已問咗啦，你唔會夾返俾我先。咁梗係會啦，一齊玩嘅咁 ,ok 啦。咁我買酒啦。咁開頭呢有啲平嘅，即係得嗰750毫升嗰啲 咩士忌。咩格蘭士啊嗰啲。 都黑牌嚟嘅，黑牌嚟嘅。 黑牌嚟嘅。 750毫升嘅。咁都1200幾蚊。咁如果我買呢半嘅呢，即係升半嘅呢，咁都係2000蚊左右啫。咁就送好多嗰啲咩飲品啊、軟飲啊成咁嘅雞。還掂我雞啊，如果我加埋有八個人或者九個人。 齊返曬一條數。 係囉，咁如果我畀2000蚊出嚟買咗酒先，咁每人七嚿水唔會有問題啊。 冇問題啊。 冇問題。咁樣嗌咗升半酒連埋啲軟飲。唔係軟飲啊，其實係礦泉水啊。咁樣咁跟住就點樣講呢，跟住就好啦，咁我飲住啲先啦，跟住嗰兩條香港仔就嚟啦。 OK, 咁兩條香港仔一嚟點樣呢，跟住阿秀妹妹就嚟講，嗱咁我哋就喺度玩㗎啦，我估計啦，估啫，因為佢哋行開咗一二面講個講嘅，咁我嚟香港啊港仔嚟㗎，記住啊，跟住你傾傾傾傾傾傾傾下走喎。 條仔走。 兩條仔都走。 點解呢， 咁我問返秀比妹呢，佢就話嫌貴。 吓 即係我夾2000蚊，其實好簡單，即係每人夾返七嚿水俾我啫，應該。或者唔夾七嚿，你夾六嚿啊。 喂，七嚿唔算貴喎，如果你咁少人。 佢話貴。 貴喺邊呢， 唔知啊，可能佢玩開嗰啲仔玩開咩男 A 裡面嗰啲呢 ,350 蚊入。 喂，你男 A 裡面都係每人七嚿水㗎嘛，咁貴喺邊度呢，我想知道。 唔係啊，即係我就唔知啦，點解七嚿水佢嫌貴啦。即係其實你買都 佢會唔會係災開之前類似我哋講過嘅燈頭文嗰類呢，250蚊一個。係 囉，350蚊辣 A 裡面玩開呢啲囉。 算把啦。 我估啦。跟住呢我見到嗰兩條仔就走撚咗。跟住咁點呀，咁點算呀， 咁你咪啃撚曬佢囉。 唔好，咁當然啃撚曬佢囉。 唔係囉。 我 哋都有得揀咩你而家。 冇得揀就咁我冇問題呀、啊。係先。咁樣跟住佢就嗌咗啲 嗱好啦。在這個階段呢，我只能夠說一句，牛哥如果你硬拎了2000蚊呢，起碼要執一件酒你先夠圍到皮。 正常正常到陣啊，好玩法㗎、 牛哥。 如果最簡單，本來呢我就諗住呢最撚衰阿森。 呼野森。 我哋個朋友阿森。唔可以講英文名啊。 OK。 你要大家明啦，先同阿邊個嘅關係而家決裂咗，OK。阿森當日呢就喺落巢玩緊。 係啊，佢主場嚟㗎嘛。 佢收五嚿。 正常我都係俾五嚿嘅。 個個都俾五嚿㗎啦。我就俾2000喺 M1 玩。或者阿森已經強調，如果你係可以嚟玩嘅話，我收你五嚿之餘有女。我都唔使要嗰班添啦。 係啊。 跟住嚟咗，跟住我咪講阿秀表妹啦，就即係計咗一件未夠稱㗎啦。跟住嚟多三件女，冇六件啦最後。嚟咗三件女。 夠啦，夠你啦，一個人揀四件女喎。 咁咁又點樣？有一件咧就普靚模嚟嘅，潮州人嚟嘅。咁啊， 唔係你冇問普唔普嘅模先，身材如何？ 你唔好講身，先唔好講身，身材如何？你講年紀如何 ？OK， 我諗38歲到。 OK， 唔緊要。 係啦，跟住嚟兩件就唔知湖南定四川定湖北啊。 啊！ 哇！屌你老母！冇啦，屌！即係 唔係樣同身材 O 唔 OK 先？唔緊要。 身材 OK 嘅，後生啲啫。 樣咧？ 樣。好驚 吓， 好似 Scabby 嗰個廣告咁， 即係難聽啲講句，只要你飲醉或者你貓咗的話先會揀㗎啦， 係啦 ,ok, 但係嗰陣最緊嘅連無大事得六條友飲呢半威士忌， 好少咗喎， 冇溝嘢啦， 好少咗喎， 六條友飲喎， 我三個人飲到飲啊嗱，我有一次同阿窮閪老細同阿馬交朋友、 okay. 三個人飲，連埋我老婆四個人飲我四呢度啦，唔好多。 OK， 咁唔緊要啦，總之諗啊，即係你知唔知佢玩到點樣呢？跟住玩猜皇帝 啊， 輸咗係指人飲啊， 你冇理由會輸。 贏咗又指人飲，總之唔管你贏定輸都係指人飲 啊。 OK， 咁大佬撲街冚家產個撚個唔理。 飲幾多先？ 一喂， 係咪呢杯啊？細杯嗰只、啊？ 細杯咯，呢杯咯，細杯咯，咁一杯噶啦，冇得揀啦。 好撚少啫， 我都唔知飲幾多杯。 嚇， 咁啊飲到差唔多，嗰啲酒都差唔多飲曬啦呢杯。OK， 咁跟住去到呢個 moment， 我只能夠話俾你聽，話俾大家聽眾聽，牛哥猜妹係唔掂嘅， 唔係唔掂啊， 係唔掂嘅話， 緊蛋啦！你點講都得啦，你點講得？唔等你 喺度爆炸啊！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喂，咁飲到差唔多。喂，我真係頂唔順啊！咁梗係喺五件裏面執件走㗎啦。但係喺飲與唔飲之間，啲女又嚟嚟去去，嚟嚟去去，走走走走嚟嚟，走走走嚟嚟，就睇剩兩件，瘦表妹同埋另外一件女都唔係夠請好件啊，好件撈飯，嗰啲女唔撚靚嘅啫，係瘦表妹 OK 啲嘅啫，係我杯茶嘅啫 ，OK 嚇。瘦表妹唔會溝你啊， 唔撚緊要啦。喂，咁樣呢個環境梗係。即係喺度執件走㗎啦， 你咪試下拖。你解咗係瘦表妹呀、 啊、拖下手，我就拖下瘦表妹嘅手囉。啊唔好啦，拖淨拖到。揸又冇揸，攬又冇攬，石又冇石㗎，就係拖手㗎啫。 OK。 佢已經喺嗰度好決絕咁揈開我啦。OK。咁我已經知道好撚大撚鑊。大撚鑊唔緊要，咁我知道冇啦，冇都算啦，2000蚊嘅。咁你其實做兩個男人風度啲冇所謂啊。跟住飲咗下啲酒餐飲曬嘅話。跟住我突然間身邊嗰張台一件女都冇，零 嚇、 啊、零， 得翻瘦表妹同你 冇啊，係一件一個人 瘦表妹都冇， 都冇啊！ 咁幾時走咗？你唔知啊？ 唔知， 因為你貓咗， 唔係貓，其實我都仲清醒嘅。OK， 咁點解清醒情況下你唔見咗人？ 佢去廁所咧 嚇 嚇，咪先去廁所咪咩嘢咧？佢行都行埋，我唔出奇嘅，因為根本嗰個時間係周圍行開行埋㗎嘛。 你錯撚曬。 係咪先？喂唔緊要喂。唔好理啦。對咁唔見曬人。唔見曬人。咁點呀，跟住我梗係WhatsApp, 因為微信十表妹啦。跟住佢要認證。 WhatsApp 定微信先。 微信。 假如認證啦，佢冇交過 你。之前唔使㗎。 拉黑咗囉。 拉黑咗啦。 你做過啲咩嚟？點解會人哋拉黑你呢？ 我啱啱嘗試拖下佢隻手㗎。 夠啦，錯撚曬 啦。搭膊頭都冇問題啦。 屌你啦，搭膊頭。 我同佢 表。而家人哋走撚咗就話俾你聽，拖手都唔得啊。 唔撚得㗎，屌佢去咪撚撚小氣啦。OK。咁點算呢？一個人喺 M1。酒又其實飲曬啦，自己又貓貓地，咁點呢？點算？ 打飛機囉。 點算呢？ 金碧囉，隔離好近啫。 喂大佬，又即而家呢啲咁嘅環境嚴打期間，係咪先？呢個朋友又話嗰間場冇得玩，呢間場冇得玩，咁點呢？冇得諗，打電話俾飯盒。 邊個？ 我都話咗唔好節目再講邊個飯盒囉。 我點知今次打俾邊個 飯盒？講埋俾你聽，最後一次啦，打俾常三妹。OK 嚇，咁我就同我常三妹講：你喺邊度啊？使唔使翻工啊？咁啊，其實我知道常三妹已經冇做黃雀㗎啦。 啊， 咁我講個題外話先，黃雀做埋呢個月 就唔做啦。 接埋。 接埋成間場接埋。咁啲阿群姐呢即係媽咪呢會喺邊度呢佢會搬去另外一間 K 場做。 都喺長沙。 都喺長沙嘅。咁或者下次大家可以咩啦。可以再我揾佢啦咁樣。而家仲有玩嘅 ,ok, 好啦。咁跟住我打俾阿神三妹啦跟住我就話喂我飲好我就好啦咁樣我飲好大。我唔識酒你可不如你今晚陪我冇咁上手會話好諗都唔諗就即刻走即刻走啦冇辦法㗎係咪先錢就洗撚咗囉女又冇咗波囉咁而家呢個環境一條友喺深圳 M1 附近仲向西村咁樣夠緊洗閘嘅地方咁我梗係冇咁辦法我一出咗間酒吧即刻就搭的士返上沙去佢住嗰度等佢飯盒即係飯盒因為我已經跟佢講話你唔使化妝啦你最緊要嚟接我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唔掂冧冧地呀唔係冧冧地係好撚冧 ok 咁跟住就我去到約上三妹嗰度呢上三妹已經等緊我啦已經喺嗰個地方等緊我啦喺上沙等緊我啦跟住話不如陪我上三妹講你不如陪我食啲嘢啦咁樣咁就去咗對面嗰間茶餐廳食啲嘢。咁食嘢同時呢我就話喂我都要搵地方瞓覺㗎喎。咁你知唔知上三妹點講 去我屋企 呢唔係佢屋企唔去得㗎去得我一早去咗啦話先你聽係咪先。佢話我已經幫你訂埋酒店。 咁算係咁啦。 嘩呢啲咩 service 呀、大佬。 嗱當然你唔好理邊間酒店佢已經幫你訂埋。 當然係一間唔錯安全嘅酒店啦即係啲雅納嗰啲呢 雅納嗰啲 ok 嘅。 雅納嗰啲。咁佢仲係會員嚟㗎原來。仲係300多蚊可以住到四嚿水唔使可以住到。ok? 咁你幫我訂好曬酒店啊。喂大佬瘦表妹即係你可以話我想拖下手鹹濕佢啦當係咁都好啦。 唔係你有冇鹹濕過先。 好啦就拖下手邊有咁鹹濕啫。咁樣多人佢又唔係斜機場我點解拖下手咋嘛鹹咩濕啫邊夠膽你估下邊個啊揸佢波咁就試一次咋嘛我咁耐呢班 fan, 我只係揸個 fan 一次咋嘛嗰、那個係先跟住而家都仲有朋友做啦即係都冇問題啦係先可能接 博佢。你算好彩嘢。 下次啲博佢點嘛啲唔好講。喂呢一個唔係出嚟做嘅出嚟玩嘅女仔只係一個手錶妹。你可以抌低一個香港人即係在間酒吧度，而且嗰啲友成晚係招呼你哋嘅，由錢至人至到人，你哋完全你都可以抌低，即係點好？你可以抌低我，即係你唔俾我拖，咪唔好俾我拖咯。 但係抌低你就真係唔係好啱嘅。 喂，大佬幾多恐怖啊？喂，我跟住我都打電話同啊，即係第二朝醒翻，我都打電話同阿手講噶，嚇阿手錶妹個表姐啦，手錶姐啦，我而家係手錶姐。哇我搞撚錯啊抌低我你都唔會啦吓我咁想鹹濕你都唔會唔抌低我啦係咪先。喂真係有啲問題喎。你睇下今日飯盒上三妹話可能聽聞佢做埋即係喺深圳逗留埋呢一個月或者下個月亦都會離開深圳嘅女人。ok? 佢可以等你嚟到嗰度仲幫你 book 埋酒店陪你上埋去。喂咁呢條咩數啊係咪先。喂大佬我成日覺得係咩嘢呢喂有啲出嚟撈嘅女人呢真係比較好啲囉。 嗱話俾你聽出嚟撈嘅女人呢點都會體貼啲嘅因為點解呢佢覺得佢鬥得你嚿錢佢一定會對你會好啲嘅。 好啦。我就同你講錢我係星期六去咁飲到啤花夫咁其實我已經冇做㗎啦即係嗰日呢就送咗阿常三妹就送咗我維記啦講緊我叫維記啦好冇深圳維記啦去咗維記 ok 維記 咁當然攬住瞓啦喂我成晚冇做呀做唔到呀 先照俾 未接俾住成晚冇做瞓點樣講呢即係陪我瞓啦咁原來跟住呢我就 醒咗，醒咗大概就係零晏晝嘅兩點鐘度啦，點零兩點啦，搞都冇搞過啦，咁嗰陣冇搞過唔會俾啦，我同佢講話我想住多晚，問佢好唔好，佢話好，嗱嗱，而家真係三日兩夜啦，佢都係收咗一千銀嘅， 即係換句話講，其實佢都當你係 friend， 當然啦，因為我對佢唔錯嘛 ，OK OK。好啦，跟住我試下講你呢一次嘅三日兩夜，其實冇三日兩夜啦，其實應該係兩日兩夜嘅啫。嗱，佢送咗我去陪住我去維基瞓覺，瞓到大概兩點零鐘，跟住我就話住多晚。OK， 我就落去樓下俾錢住多晚啦。咁跟住就食個晏晝啦。好晏晝啊，食食晏晝啦，俾命地。都冇屌，大概是五點鐘到啦，先叫搞大一 Q， 即是第二朝的晏晝五點先搞大一 Q， 即是第二日的晏晝五點啦。 是啦，因為之前成晚冇搞到啦，因為飲大咗嘛。好啦，咁跟住呢就話去邊度玩呢，咁冇地方去嘛。跟住佢咁佢話我有個姊妹，有個姊妹，咁、那個姊妹我叫阿蘭啦，好唔好，好似唔知咩蘭啦，唔記得咗啦，叫阿蘭啦，咁就肥肥地嘅。咁唔係我杯茶嚟㗎 ,ok, 咁叫阿蘭，咁就話不如一齊出嚟食晚飯啦。我話好，咪食晚飯囉咁樣，咁出嚟食完晚飯，咁我喺上沙食啦，食完晚飯跟住就去咗一齊去睇戲啦，我就正啦，我就話我就約咗上沙妹話去睇戲睇戲嘅。跟住呢個阿蘭呢就話我唔做啲諗㗎走。跟住我點做呢， 照塞五嚿俾佢囉。 唔係，我話唔好走。一齊睇戲啦，一齊睇嘢 啊， 一齊睇。我話冇可能分開你哋姊妹，因為呢個而家嗰個女人唔係出嚟做，係出嚟做嘅，但而家冇做噶啦。 係，但喺呢個 moment 你有冇諗過雙飛先？ 之後有， 你有冇諗過？之後有，嗰一刻冇， 嗰一刻冇。 為何咧？你覺得你睇應該 OK 嘅？ 我唔中意睇，我唔中意肥baby face 雙飛嚟計咧，只要有一個鴨鼻口味嘅，另外一個咧啱唔啱口味唔緊要嘅。 其實我首先我一我唔好中意雙飛啦，我有諗過嘅，我有諗過嘅，但係我就唔好中意啦。咁我話我唔會分開你兩個姊妹嘅，只要阿蘭你識做，我需要嗰時候你有冇出現得啦？咁樣咁咪去睇戲啦，睇咩咧？《竊聽風雲三》， 我睇咗三次嘅咯，加埋嗰次。 唔係兩次，第一次就喺嗰度睇啦。因為嗰時候做， 但係你香港睇兩次㗎喇喎。 香港睇一次，我香港睇一次，一次翻睇嗰次就係。 因為我見你朋友圈話再睇嘛， 再睇咪第二次囉。 有冇 cut 過其實？ 有啊有啊有啊 ，cut 咗。 同香港有少少唔同。 嚇、 啊！幾秒啫，幾秒啫。 嚇、 啊！即係講四大地產商嗰段咧，唔好講你自己走去睇啦。香港係長廿秒到廿秒左右咯，多廿秒其實唔會影響套戲嘅。咁啊，跟住睇完戲，咁睇完戲冇嘢做啦，跟住宵夜。咁我返去上沙宵夜啦，咁我你知我哋有個戰難聊天室㗎嘛，喺微信，咁我哋嘅網友呢 Kelvin 呢就話不如食宵夜囉，我冇一齊囉，一齊食宵夜，咁同我 Kelvin 食完宵夜，咁一齊食宵夜啦，咁我哋嗌咗個咁撚嘢蝦蟹粥，蝦粥雞蝦粥，咁110幾蚊嘅啫，你諗下啦，110幾蚊，跟住飲酒嗰張單係貴過餐粥 啊！ 咁即係同阿上沙妹啊、阿蘭啊，同埋個木鬼網友咪飲得好開心啊！咁啊，傾完走啦，咁啊，跟住點咧？跟住就網友話網友走，阿蘭話阿蘭走啦，咁上沙妹就跟我啦，係咪先？ 梗係啦， 跟我啦咁樣，咁啊先至襯埋呢一次，跟住就最後就梗係俾錢啦。俾錢啦，咁喺途中呢我就問咗，因為我打算呢同阿上山妹呢就去青青世界嗰度玩嘅，喺度隔村玩嘅，我話喂青青世界呢有一間叫木屋嘅地方呢、 啊、 普通如果住兩個人嘅呢就630蚊， 抵啊， 但如果你住三個人呢都係690蚊咗喎，因為上面仲有個角仔可以住榻榻米嘅，嘩喂，不如下次如果我哋去玩住約馬蘭一齊好冇啊咁樣，咁啊我成班一齊講嘅，跟住阿蘭都話好喎，所以呢就 hold 住將來呢我可能有一 Q 呢係可以起下雙飛， 但你在肯定那一刻是沒有的。 不是沒有，我其實根本就不喜歡，但有時為了節目講下啲新嘢啊，唔好下咁撚悶啦，雙飛下都可以講下嘅。 嚇！ 但你知唔知我點解唔？我覺得雙飛唔好咧，即係我係一個 condom 主義者嚟噶。 嗯。 嚇！我唔係咁贊成0.02嘅啫 ，OK？ 0.00嘅啫。某程度，你插一件女，你要掹插完之後，你掹咗個套，但另外一套個套先可以插第二件女嘅。咁你好撚繁複嘅。 呢個係你安排上嘅問題啫。 但如果譬如你話即係有方法可以令到可以一個袋可以做曬兩件女，其實唔可以㗎嘛，交叉驚交叉感染㗎嘛，你聽到 condom 嘅嘢唔係保護自己，一定要保埋條女㗎嘛。咁其實冇錯，所以我一個 condom 主義者，我就唔會點眼雙飛嘅。但係睇下點樣安排，可唔可以有啲咩方法啦，可以玩到雙飛，我就想試下嘅。咁啊等報告啊，咁啊報告， 唯有等你報告囉，咪點啊？ 咁啊，我約咗呢個月尾去玩㗎啦。 青春世界。 青春世界啊，唔係呢個月尾都下個月頭㗎啦，緊有時間做啊。咁樣唔得嘅話，我同阿上山妹兩個都去青春世界玩㗎啦。我緊一份報告俾你㗎。 OK。 咁當然啦，報告就唔止嘅。咁啊，聽埋下個禮拜仲有咩講啊？好啊，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傾。 拜拜。